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59集，狼虎。 我看你是真虎，怎么还与总督置气？那日那么多人看着你就动了手，哪里把总督搁在眼里？军纪不严，实为大忌。你也做了这么久的同知，你不明白吗？ 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见着那沈八就记起了爹娘。 那你也不该张口羞辱人家，连带总督也骂进去。总督什么脾性？你跟了几年，怎么还口无遮拦？我也有错，明知你莽撞却没拦着你。有错便认，有罚便认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非得甩手不干了才是真英雄。 那能怎么办？我已经交了腰牌。我跟着总督五年了，秋猎里卖过命，禁军好不容易出头了，眼看那狐妹子整日进进出出，我也怕呀。她生的那个模样，我是真怕总督被误了前途。我着急，我恨死她了。丁桃说什么她没错，是了，这道理谁不懂？可换谁谁能受得住？我死的是爹娘兄弟，不是路边一条狗。 谭太虎说到这里又委屈又心酸，陈阳也默不作声。谭太虎重重地跺了脚地，胡乱抹了把脸，刀疤脸的汉子回忆起来还要落泪。他哽咽道， 厌恶一个人，见着他挨在跟前，人心里都不痛快，何况这样的仇。中部兵败那一年，陈阳，活下来的人全是家破人亡，死里逃生，谁可怜可怜咱们？你看看我家这三个孩子，字还不认几个就成了孤儿，从边杀骑兵马蹄下抠着泥巴活下来，我们都是贱命啊。 陈阳拍了拍他，待他平静些。 但如今你进了禁军，总督便是天。虎子，五年前总督肃清禁军，要收你们这些外来军户，兵部不同意，你还记不记得总督是怎么说的？你到今日还要当兵，难道不是因为总督当日说的家仇尚未报，国耻犹未雪？禁军总有一日也要踏马出关，到时候手刃仇敌，不比今日责难别人更加痛快？怎么时日一久就都忘了呢？ 我怎敢忘？我一日都没忘。我把这条命都给总督使唤，为的就是有那么一天。 谭太虎肩头微抖。陈阳起身把银子推向谭太虎。 那不就成了，亲兄弟没有隔夜仇，总督把咱们当兄弟，这银子也是总督自己出的。你过了年就回原先的队，挂上小旗腰牌，好好当你的差。 谭太虎百感交集，把陈阳送出门。陈阳回来时见着沈泽川，两个人在廊下相互行礼，他先连进去了，沈泽川便知道事成了。沈泽川百无聊赖地看着落雪，这样的狼虎真的能扮成假的，假的也能做成真的，人根本分辨不出他露出的样子到底是喜是怒，也分辨不出他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。陈阳不多时就又出来了，他掀着帘对沈泽川颔首， 总督在里边等着你一道用饭。 沈泽川回身看见萧迟也正在看他。冬日难见仙书，如今去都高价卖的都是绿菜，萧迟也得了李建恒的赏，今夜的饭桌上有一道生脆的黄瓜丝。萧迟也舀了碗热汤推向沈泽川， 小菜佐食，醒脾解浊。到外边站了这么久，暖个身，吃顿清爽的再休息。 俗话说得好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二公子有什么吩咐？ 要吩咐的事儿多了，边吃边说吧。 沈泽川擦了手落座，两个人一起动筷。屋内没别人，两碗米很快见了底，一碟黄瓜丝也被分干净，荤菜两个人都没怎么碰。 马上过年， 我师父要入都了。纪刚师父若是得空，可以让两位老人家见一见。 贺新岁还是鸿门宴，这要讲明白才行。我师父不做局中主。 贺新岁，纪家到这一带只剩他们两人，已经许多年没见了。 好说，回头我备份厚礼，请师父出山。 沈泽川吃饱了，萧迟也见他起身， 今晚依旧歇在我屋里。 沈泽川回眸笑起来， 我自然不会跑，沐浴分个先后吧，你且慢用，我先去了。 说罢挑帘入内，自去洗漱了。萧迟也叫人来撤了席，立在窗边，瞧见外边正在下雪。他侧头透过那朦胧的帘布，看见沈泽川的影子。沈泽川褪掉外衫，像是剥开一层粗糙的外壳，露出内部鲜嫩多汁的润肉。他垂头解腰带时，后颈的弧度越着橘黄的芒，仿佛要把那光滑的部位再次附上一点细腻的手感。隔着帘布就如同隔靴搔痒，那充满欲望的诱惑被放大且分散，没有目的的游走在四肢百骸，骚的人浑身都燥，忍不住生出粗暴的念头。人如玉不算什么，萧迟也最在意的是沈泽川的玉。他那双眼，他那种笑，他似乎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散播着这种色欲。 来抱我，来摸我，来尽情地在我这里挥汗如雨。 这种欲望如同毛毛细雨，不带侵略性，却不知不觉地侵略了进来。然而沈泽川自己又似乎浑然不觉，他留的另一种与色欲截然相反的冷漠，把这极度矛盾的困扰轻飘飘地扔掉了，让别人去想。萧迟也不想继续想，他敏锐地觉察到这次的鹰不那么好训，他只能是自己唯一的主人，他不能忍受这样轻易被屡次唤起冲动的自己。萧迟也转回头关上窗去了浴堂。两个人又隔着彩墩各睡一方，背对着背，呼吸平稳，好像睡着了。萧迟也贴着古扳指想起了许多事情。这古扳指并不是他的东西，最初他属于锁天关的冯一胜，冯一胜战死，把扳指留给了左千秋，左千秋带着这枚扳指在天飞阙一战成名，射杀了自己的妻子，左千秋因此白了头，也因此一蹶不振，功名已成，人却死了。左千秋再也没办法上沙场，他那双曾经打下天飞阙不世之功的手再也无法自如地去握弓。萧迟也小时候跟着左千秋，问他， 你怎么会射杀自己的妻子？ 你真的想当个将军吗？ 左千秋磨着弦。萧迟也点头， 那就不要成家，将军百战死，这其实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为将者十有八九要面临抉择，你想要的，你要承担的，那都是不同的东西。 左千秋落寞地看着弓，草场的风吹拂着他的白发，他怔怔地说， 我希望你永远不会陷入那样的绝境，人到了那种地步，无论怎么选都会死的。 你救了天飞阙的数万人，你为什么不要封号？ 萧迟也趴在栏杆上。左千秋笑起来，他说， 因为我战死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